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美國財政院中於兩黨在國會達成協議，但導致好像逃亡，但因為這兩黨的協議都是暫時性的，因為基本上如果將整個協議解構，只是將一部分有錢人的稅率提高，不斷以提高利得稅 和遺產稅，但整體來說對於美國的核心赤字問題減赤是沒有觸及到的，所以亦將那個12,000億美元的削減開支計劃延後兩個月再執行，即是好像找卡數一樣，現在呢 只是讓你退多兩個月去找這條大卡數，不是要這條卡數不用找，究竟美國的財政是否現在解決了危機呢？我想很多分析都告訴大家，其實不是的，其實噩夢只是剛剛開始。美國一向在西方國家來說是以一個低入息稅，類似香港，當然不是拍得住香港， 有些法國將收入的人士的稅加到10%，搞到連大明星迪柏道都要走佬，加還法國護照就走了去比利時，法國邊境那裡去僑居，這個對於美國來說奧巴馬這樣做當然是有什麼後遺症呢，這個是會有待觀察，但美國來說是不習慣的，他們泰國用政府的手段去干預，用加稅的方式來去這個增加收入，而民主黨的政綱和背後的理念剛剛相反，他是要贊成政府派糖、洗錢、減稅，其實他們的 選票才是這樣贏回來，這個總統的席位，你不可能要奧巴馬去投票的選民勒緊褲頭，叫大家減少福利，勒緊褲頭，吃少牛扒，買少些東西，這是不可能的，對於民主黨的奧巴馬政府來說。但其實現在所謂的協議 就將原本年收入20萬美元的人提高到40萬美元以上，就已經要納一個高稅率，40萬美元320萬港幣年薪不夠。 平均如果用香港的標準，即20多萬一個月的打工人士，就已經列入富人的標準， 將會納一個39.6%的稅，差不多40%，非常高，在美國來說，會打擊到美國國內消費。 一打擊到美國國內消費，你看看大東亞 出口去美國最旺盛，尤其是高科技產品，韓國，所以剛剛上台的韓國新女總統叫朴槿惠，多得不少，這肯定令到三星、現代、韓國的大企業一定利潤會下降，倒灌回來南韓國內失業會增加，以及南韓的經濟 已經形成一個單一的結構，它都沒有什麼中小企業，全部都是靠大東西。最近這十年那種亢奮，三星的人在說，怎樣劫住喬布斯的iPhone來打。 當你只見其一時不見其二，福是禍所以，禍是福所逢。 你被美國水漲時,固然將三星現代湧到很高 但現在水不穩,一落的時候,你跌下來更加慘 美國是沒事的,美國始終沒事,它印銀紙 不要緊,16萬億,16000億 16萬億不用還其實口數你那些不是其他國家不是所以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克魯曼在《紐約時報》都寫過很多篇其實不如讓美國達成協議寧願墮進財政懸崖 他的說法是No Deal is a good deal 即是談不定就好不如等一次長痛不如短痛將美國人的消費習慣一下子要扭轉或者政府那種無止境的開支一定要改過來寧願一次鎮痛式的治療美國的財政問題才能出路但是我想在政治層面上來說無論共和民主兩黨加上奧巴馬政府他們都 預計承受不到這種震盪現在這種有個譬如好像當年冷戰如果一墮進財政懸崖就好像一個核子戰爭兩敗俱傷無論兩黨和政府所以最後大家都是肯讓步或者肯妥協但不代表問題解決 現在搞到美國,有人說是全面倒向30年代 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的那一派 凱恩斯在1936年有一個著作出版 叫做《General Theory》大理論 在這本書的第10章裏面,他說得很清楚 因為剛剛展開歐戰,叫《How to pay for the war》你打仗,到底是誰去找數呢? 海恩斯論著的主題是稅和政府的開支一定要有所調節令到多少可以影響國家、社會福利和因應這些 緊急狀況的戰爭即是政府是一個很重要的共幹當時海恩斯在30年代末期對於當時崛起的工黨和自由黨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相對於海耶克市場經濟當時的大宗師是一個平衡 同埋一個對立,從此之後,海恩斯同海那個海爺就等於少林武當,兩派就旗鼓相當,直到今日網絡8190上到。指點江山,肖澳江湖。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政府加稅,但不削減公共開支 在帳面很簡單的算術,似乎可以減少赤字 但很多佛列文、海耶克這類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抨擊 這些是只顧眼前的加減成績,而不顧長遠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傷害 因為美國這些,全世界經濟消費的龍頭 你將200多萬港幣年薪,由36加到40 他已經買了猶太人標價的心理學 39.6%就不說4% 一碰到4%就更差 但無端端交多些稅 還有,不要忘記美國的家庭要中產階級另外給保險 找多條數就是醫療 再加上供養子女的學費 美國有道好,樓價較為便宜,入油,但你說這樣引銀紙的通脹,尤其是軍費的開支等等,打阿富汗、打伊拉克,全部要找數,多一盤數真的計不掂。所以其實哈魯曼也提到 他說根本問題不是在乎財政危機或財政懸崖 其實美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就業的問題 這是結構上最大的問題 因為製造業大部分已經離開了美國 雖然奧巴馬的任內改善了一些失業的數字問題 但整體來說的數字都是很高的,在大衰退以來 他有些數據說,去到年尾,即上年年尾,失業6個月的美國人有500萬 而失業超過1年的都有360萬 那個數字是不低的,在一個發展的國家來說 這種長期的失業 沒有工作的美國人,這個問題不是你可以加了有錢人的稅 或加少少遺產稅,你就能夠改變到 因為這是一個經濟結構的問題 剛才你提到,只是一些眼前的利益,交了稅給政黨向選民交代 就好像只向富人開刀 貧苦大眾的生活不受影響,以為解決了問題 但其實美國的經濟是完全沒有出路 但由於現在政治環境,共和黨處於政治低位 再加上共和黨的右翼組成茶葉黨更加令到一些拿開中援或知識分子覺得很有戒心 所以美國現在分化,分化到不是這樣就是這樣 已經中武,怎樣中間落墨 因為當初共和黨力主減稅 他們的理論是,減稅是刺激經濟、刺激消費 這樣才能夠增加就業的機會製造更多的工作職位解決剛才提到的失業問題 其實表面上都是合理的,在一個經濟學的理論情況下 但奈何其實要 要減稅後,即時能夠開到職位 似乎不能夠兌現,因為離開了美國的產業 已經不會因為你減了個人入息稅,他會調轉移回美國進行生產 本身你生產的成本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除非大陸出現什麼大事 或者譬如說人工成本高了,大陸學美國,實行最低工資,逼到生產線搬回美國 現在最慘是大陸走的製造業,不是走回歐美 而是走回越南、柬埔寨 這些其實走回十多二十年前中國那種低稅、人工低、環保條件沒那麼苛刻 變成就算中國現在的生產成本高了,最後你都不能回美國 其實是回到剛才我提到的東南亞國家,甚至未來的緬甸 都會有數,因為它要吸引外資 變成很多生產波鞋、成衣都已經移到越南和柬埔寨 美國是拿不到甜頭,其實很多珠三角,尤其東莞一帶的靠美國訂單的工廠都已經借光了 好了,現在為何這個時機非常惡劣呢? 因為戰後出生的一代 戰後出生我當你1945年至1955年 例如我當你1947、48年 今年如果你當1952年出生 今年60歲 即是所謂嬰兒潮嬰兒潮那一代就進入拿老人金的年期 什麼叫Baby Boomers 叫嬰兒潮呢 即是45年、46年、47年 生得特別多大戰過後還有這班人未領過即是未曾拿著槍去中途島、硫磺島跟日軍血戰或者在諾滿帝登陸這班是富裕慣六幾年時打平平聽貓王這些 音樂大、搖滾樂大 現在當然這班人都60多、70、新手拿 你不給怎麼行呢? 所以現在美國的問題就是年齡的結構等等網絡8比1903